问疆场，这胆中热情。 Thank you. 人马扎在阴空山下。这几天贵剑客回来，像是大王安然无事。看今日天气晴和，我不免下山散漫一番。我说马的江海 翁卓 人马可齐， 俱已齐备， 带马下山啊， 带马下山啊。 Yeah! 文保的好， 咱偏说是武保的好啊！啊！ 叫个老夫心内焦，怕的是歹人心病刀，不枉江山。

you 叫的？ 她是我的女儿啊。 这金銮殿上可不论亲戚， 叫什么？ 要叫娘娘千岁。 哦， 娘娘千岁，这不结了， 抱穿我的儿啊。 失财万岁，享福 起火

舍秋帆是老剑。 Yeah.